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我们隆重推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全部的法国艺术都有同样美妙的香味儿，好似秋天被太阳晒暖的树林中发出杨梅熟透的味道。音乐仿佛就是隐在草里的小小的杨梅。最初克里斯朵夫就是因为在本国看惯了茂密的杂树，所以在这些微小的植物旁边走过而没有看见。现在清幽的香味使他回过头来了，靠着奥利维的帮助，他看见在那些称为音乐的荆棘与枯叶中间，另有一小群音乐家制作的精炼而质朴的艺术。那些钢琴小曲，那些歌，那些法国的室内音乐，素来是为德国艺术家不屑一顾的，克里斯朵夫自己也没有注意到其中富有诗意的技巧。但在慵懒的风气与享乐的气息之下，他开始看到一种为了求脱胎换骨而来的骚动与苦闷，那是莱茵彼岸的人无从领会的。法国音乐家用着这种心情，在他们荒芜的艺术园地中寻找能够孕育未来的种子。德国音乐家守着乃祖乃父的营地，认为在他们往日的胜利之后，世界的进化已经登峰造极。可是世界依旧在前进，而法国人就是首先出发的先锋队。他们发掘艺术的远大前程，求访那已经熄灭的和方在升起的太阳，追寻那已经消逝的希腊和酣睡了几百年重新睁着大眼抱着无穷的梦想的东方。西方音乐素来受着章法结构与古典规则的限制，至此才由法国艺术家来开放古典的调式。他们在凡尔赛池塘中灌入世界上所有的水，通俗的旋律与节奏，异国的与古代的音阶，新的或翻新的音程。在此之前，法国的印象派画家已经替眼睛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他们是发现光明的哥伦布。现在法国的音乐家竭力要征服音响的世界了，他们在听觉的神秘幽深的区域中走得更远，在内心的海洋里发现了崭新的陆地。可是他们很可能有了收获而不做出结果来，他们一向是替人开路的。克里斯朵夫很佩服这个刚刚复活 而已经走在前方的音乐。这个文雅细巧的家伙多勇敢，克里斯朵夫以前指摘他的荒谬，现在可变得宽容了。要永远不会犯错误，只有一事不做。为了追求活泼泼的真理而犯的过失，比那沉浮的真理有希望多了。不问结果如何，那种努力毕竟是了不起的。奥利维是克里斯朵夫看到了35年来完成的事业。人们花了多少精力把法国音乐从1870年以前的麻痹状态解救出来？那时法国没有自成一派的交响乐，没有深刻的修养，没有传统，没有大师，没有群众，一切都由伯辽兹一个人担当，而他还是郁郁不得志而死。如今克里斯朵夫对一般尽瘁于复兴大业的匠人感到敬意了，他不再想讥讽他们狭窄的美学或缺乏天才了，他们所创造的不只是作品，而是整个的音乐民族。在锻炼法国新音乐的一代伟大的宗匠里头，塞查法兰克对他特别显得可爱。他没有看到自己惨淡经营的事业成功就死了，像德国的老许茨一样，他在法兰西艺术最暗淡的时期始终保持着他的信心和他的民族天才。在繁华的巴黎，这个纯洁的大师，音乐界的圣者，艰苦辛劳地过了一辈子，从来没有丧失清明的心地与耐性。他的坚韧的笑容使他的作品蒙上一层慈爱的光彩。克里斯朵夫因为没有参透法兰西深刻的生命，所以看到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中间居然有一个虔诚的大艺术家，就认为是桩奇迹了。可是奥利维耸了耸肩膀，问克里斯朵夫，在欧洲哪个国家能找到一位感受浓厚的圣经气息的画家，可以跟那清教徒式的法朗索阿·米莱相比呢？他又指点克里斯朵夫，看到25年来旧教的革新运动，法国的基督教思想热烈的要跟理智、自由、生命融合起来。那些勇敢的教士，就像他们之中有一个说的，受了一番人的洗礼，主张旧教应该了解一切，跟所有正直的思想结合，因为一切正直的思想即使犯了错误还是纯洁的、神圣的。无数的青年教徒一片诚心的筑望建立一个基督教共和国，自由、纯洁、博爱，容纳一切善意的人，虽然横遭污蔑，被斥为异端邪说，受尽左派右派尤其是右派的暗箭，这个小小的维新队伍依旧非常镇静，坚毅不屈地踏上艰难的前途，知道非洒尽血泪绝不能在世界上有什么持久的成就。法国其他的宗教也受着同样活泼的理想主义与热烈的自由主义的激荡，新教和犹太教那些庞大而麻木的躯体也受着新生命的刺激而颤抖了。大家争先恐后的努力，想创造一个自由的宗教，对热情与理智的威力都不加压制。这种宗教的狂热并非为宗教所独有，它是革命运动的灵魂，在这儿它更多了一点悲壮的意味。克里斯朵夫一向只看到卑鄙的社会主义被政客们用来笼络群众，那些幼稚的鄙俗的幸福之梦去诱惑那些饥饿的政客的。而所谓幸福，据政客们说是 他们有朝一日有了政权，就能利用科学来赐给大众的普遍的享乐。此刻克里斯多夫看到，跟这个令人作恶的乐观主义相比，还有一般领导工会的优秀分子所提倡的神秘而激烈的运动，他们所宣传的是战争，从战争中为垂死的世界重新求得一种意义、一个目标、一宗理想。这些伟大的革命家痛恨那布尔乔亚式的商人化的温和的英国式的社会主义，而另外提出一个壮烈的宇宙观，它的规律是对抗，它生存的条件是不断的牺牲。要是你能想象到被那些领袖趋向旧世界挑战的队伍，抱着以康德和尼采的理论同时建筑剧烈行动的神秘主义的话，那么这些高傲的革命志士就显得可惊了。他们的如醉如狂的悲观气息，轰轰烈烈的英雄生活，对战争与牺牲的信仰，以战斗精神与宗教热诚而论，和条顿会或日本武士道的理想完全相符。可是这纯粹是法国的产物，那些人物是几百年来从未改变特征的法兰西民族。这类特征克里斯多夫借着奥利维的眼睛在执政时期的执政官与独裁者身上看到，在某些思想家、行动者和大革命以前的改革家身上看到，加尔文派、扬山尼派、雅各宾党、工团主义者都用着那种悲观的理想主义和自然斗争，不存幻想，也不灰心，像铁腕一般支撑着民族，往往也鞭笞民族。克里斯多夫一朝呼吸到这种神秘的斗争的气息，就开始懂得偏执狂的伟大，懂得为什么法国人对他这样的忠贞不二，为什么别的更善于调和的民族不能了解。像所有的外国人一样，他最初只觉得法兰西共和国标榜在一切建筑物上的口号和法国人的专制思想对照之下非常可笑，便尽量的加以讥讽。现在他可第一次看见了他们所热爱的赋予战斗性的自由的意义，看到了理智的刀光剑影。那并不像他先前所想的，对法国人只是一句好听的话，一个空洞的概念，在一个需要理智高于一切的民族，为理智的斗争自然也高于一切的斗争。固然这种斗争被一般自命为实际的民族认为荒谬，但是有什么关系呢？用深刻的眼光来看，那些为了征服世界、为了帝国或为了金钱的斗争，何尝不是同样的空虚？不论是哪种斗争，百万年后还不是同样的化为乌有？但要是人生的价值就靠着斗争的剧烈性，靠着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而迸发全部的生命力，便是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那么除了法国那些为了拥护理智或反对理智的永久的战斗以外，还有什么别的战斗更能为生命争光的？而凡是尝过这种辛辣的滋味的人，对世所盛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毫无生气的宽容，只觉得太平淡，太没有丈夫气。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有补偿的，因为他们在别的地方可以发泄他们的精力，可是他们的民族的力量并不在于宽容，宽容只在许多党派中间成为英勇的行动的时候才称其为伟大。但在现代的欧洲，宽容往往是麻木不仁， 缺少信仰，缺少生命的表现。英国人借着伏尔泰的一句名言说，英国靠了信仰分歧而得到了宽容，法国经过了大革命还没有能得到，那是因为大革命时代的法国比自称为有信仰的英国反而更有信仰。像维吉尔带着但丁游地狱一样，奥利维带着克里斯朵夫看过了理想主义的钢铁志士，看过了为理智的战斗以后，只爬到山巅，那儿才有清明恬静的真正超脱的一小群法国的优秀人物。克里斯朵夫挨在他们身边也想瞧一下，只觉得天旋地转。他素来自命为自由，因为他除了自由的良知以外已经摆脱了所有的规则，但在这些连思想的一切绝对的规则，一切无可违拗的强制，一切生存的理由都摆脱干净的法国人旁边，他骇然发觉自己的自由原来是微不足道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活着呢？奥利维回答，为了求自由啊，能够自由是最伟大的快乐。可是这种自由使克里斯朵夫手足无措，甚至于启慕德国的极权主义和严格的纪律了。他说，你们的快乐是自欺欺人，是抽鸦片的人做的梦，你们醉心于自由忘记了生命。个人的绝对自由是疯狂，一个国家的自由是混乱。自由，这个世界上谁是自由的？你们的共和国里谁是自由的？还不是那帮无耻之徒。你们最优秀的人可是被窒息的，你们只能做梦，不就恐怕连梦也做不成了。那也没关系，可怜的朋友，自由的乐趣你是不能知道的。那的确值得用危险、痛苦甚至生命去交换。自由，感到自己周围所有的心灵都是自由的，连无耻之徒在内，那真是一种没法形容的乐趣，仿佛你的灵魂在无垠的太空游泳。这样以后灵魂再不能在别处生活了。你尽管给我像帝国军营内那样的安全、秩序、完满的纪律，我都认为不相干，我会闷死。我需要的是空气，是自由，越多越好。克里斯朵夫对于极端自由的空气慢慢的觉得习惯了。他问奥利维，你们的民众在哪儿呢？我只看见精华跟糟粕。民众吗？他们种着自己的园地，完全不理会我们。每一群所谓优秀分子都想加以拉拢，可他们一概不理。从前他们至少还有点分心，听听政客们的花言巧语，现在却充耳不闻了。放弃选举权的人不知道有几百万，那些政党尽管打得头破血流，民众可满不在乎。只要打架不打到他们的田里去，万一出了这种事，他们可恼了。不管什么党派，他们都迎头痛击，他们自己并不有所行动，只在工作与休息受到妨碍的时候起而反抗，对皇帝、对共和政府、对教士、对帮口、对社会主义者，民众所要求的只是不要让他们受到公共的危险，例如战争、混乱、疫力等等，同时让他们安安静静地种他们的园地。他们心里想，难道这些畜生不让我们安静吗？然而 这些畜生竟是愚蠢不堪，把老实人缠个不休，非惹得他拿起镰刀来把他们逐出门外不止。这便是我们的当局有一天会碰到的。从前民众会给一些大事业煽动起来，将来也许还会有这种情形。虽然他们少年时代的疯狂久已过去，但是无论如何，他们的狂热绝不持久。他们很快要回到几百年前的老伙计。使法国人留恋法国的是土地，而非法国的人民。多少不同的民族几百年来在这块土地上并肩工作，是土地把他们结合了的，土地才是他们热爱的对象。不管一生的福祸如何，他们老是在那儿耕种，他们觉得土地上的一切，连一小方泥土都是好的。好古怪的民族啊，大家说他变化无常，他的性格可一点没有变。在中世纪哥特式的塑像上，奥利维敏锐的目光还能辨出今日各行省的一切特征，正如在格鲁埃或杜蒙斯底埃的画笔下，他能认出现代交际社会或知识分子的疲倦而带点讥讽意味的画貌。在勒拿画上看出北部各州省的工人和农民的精神与明亮的目光，昔日的思想依旧在今日的心中流动，巴斯加的精神也依旧存在，不独于深思前进之事为然，即在庸碌的中产者或工团运动的革命党心中也有痕迹可寻。高乃伊与拉辛的作品对于民众始终是活的艺术。巴黎的一个小店员会觉得路易十四时代的悲剧比托尔斯泰的小说或易卜生的戏剧对他更接近。中世纪的歌，法国传说中的特里斯坦，对现代法国人的关系比瓦格纳的特里斯坦更密切。19世纪以来在法国花坛中不断开放的思想之花，不管怎么庞杂，究竟都是亲属，而且跟周围的别的花不同。克里斯朵夫对法国的认识太肤浅了，捉摸不到他持久不变的面目。他在这个富丽的景色中觉得奇怪的是土地的四分五裂，正如奥利维所说的，各有各的原地，每一方原地都用墙壁、篱垣以及种种栅栏和旁边的原地分隔着，充其极也不过偶尔有些公共的草原和树林，或者河这一边的居民不得不比对岸的居民彼此挤得紧一些。个人都关在自己的家里，而这种不可侵犯的个人主义经过了几世纪毗邻生活以后，非但没有减退，反而更强了。克里斯朵夫心里想，哦，他们这批人多孤独啊。 真正的历史只应该属于那些对人类的文化进程做出过持久贡献的英雄们和天才们。在我们的历史中，创造的过程比任何传奇都要生动，让他们温和的修养，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关注他们的杰作，让他们灵感的火焰温暖我。 听众朋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沈红，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我们隆重推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以孤独而论，克里斯朵夫和奥利维住的屋子可以说是一个典型，那是一个社会的缩影，一个规矩老实不怕辛苦的小法兰西。可是在他各个不同的分子中间毫无联系。每层楼上有两个公寓，一个是三间屋的，一个是两间屋的，根本没有仆人住的下房。每个家庭都自己动手，只有住在底层和二楼的是例外，他们的屋子也是由两个公寓合起来的。跟克里斯朵夫和奥利维同样住在六楼上的邻居是一个姓高尔乃伊的神父，年纪40左右，非常博学，思想很开通，胸襟很宽广，原来在一所大修道院里教圣经，最近为了思想太新而受到罗马的处分。他接受了处分，虽然心里并没有真正的屈服，他不出一声，既不想反抗，也不愿意听人家的劝告，把主张公布。他躲在一边，宁可坐视自己的思想崩溃而不肯把事情张扬出去。对于这一类隐忍的反抗者，克里斯朵夫是不能了解的。他想跟神父谈话，但那教士客客气气的，冷冰冰的，绝对不提到他最关切的问题。他的傲气使他把自己活埋了。下面一层正好在两个朋友的公寓底下住着一户人家，男的是工程师，叫做埃里埃斯白贤，夫妇俩有两个7岁至10岁之间的女儿。他们都是优秀的可爱的人，老关在自己的家里，尤其因为处境艰难而羞于见人。年轻的太太不辞劳苦的工作，但常常为了清寒而心里屈辱，她宁愿加倍的劳苦，只是不要让人知道他们的窘况。这又是克里斯朵夫不容易领会的一种心情。他们是新教徒，法国东部出身，几年以前夫妇俩卷入了德莱佛斯事件的大风潮，为了这件案子他们激动得差点发狂，正像7年中间无数如醉如狂的法国人一样。他们为之牺牲了安宁、地位、社会关系，把多少亲切的友谊都斩断了，自己的身体也差不多完全搞坏了。他们几个月不能睡觉，不能饮食， 翻来覆去地讨论着同样的观点，像疯子一样的固执。他们互相刺激，情绪越来越激昂。虽然胆小，怕闹笑话，却照旧参加示威游行，在会场上发言。回到家中，两人都恍惚的心儿乱跳，夜里他们俩一起哭了。为了战斗，他们把热情与兴致消耗完了，等到胜利到来的时候，已经没有那个劲儿再去体会胜利的快乐，没有精力再去应付生活。当初的希望那么高，牺牲的热情那么纯洁，以致后来的胜利比起他们所梦想的果实，竟是近乎讽刺了。他们那么方正，认为世界上只有一条真理，所以早先所崇拜的英雄们此刻在政治上讨价还价，使他们感到悲苦的幻灭。他们在屋子里没有一点声音，怕打扰邻人，尤其因为他们时常被邻人打扰，而为了傲气不愿意声张。克里斯朵夫看到两个女孩子嘻嘻哈哈蹦蹦跳跳的快活劲儿老是受到压制，觉得可怜。他是喜欢孩子的，在楼梯上一碰见他们就表示种种的亲热。女孩子们最初有些胆小，不久也跟克里斯朵夫混熟了。他永远有些笑话讲给他们听，或者分些糖果给他们吃。他们在父母面前提起了克里斯朵夫，父母们先也是并不领情，可是这个常常把钢琴声和乒乒扑扑搬动家具的声响惹得他们烦恼的邻居，凭着那副坦白的神气，慢慢的把他们征服了。他们之间的谈话却不容易投机。同一层楼上，在五楼那个小一些的公寓里，住着一个电气工人，叫奥贝。他的不跟邻居往来可不是他的过失。这个从平民阶级中跳出来的人物，绝不愿意再回到平民阶级中去。小个子，带着病容，脑门的模样长得狠巴巴的，眼睛上面横着一道皱纹，眼光很有精神，直勾勾地瞧起人来像螺旋一样尖锐。淡黄色的短须，有点讽刺意味的嘴巴，语调很低，声音像蒙着什么似的。脖子里裹着围巾，因为喉咙老是不舒服，再加上整天抽烟的刺激，行动急躁，颇有害肺病人的脾气。他自高自大，喜欢挖苦嘲弄，满肚皮的牢骚，骨子里却性质很好，浮夸天真，时时刻刻受着人生的愚弄。他是个布尔乔亚的私生子，从来没有见过父亲，而抚养他的母亲又是个叫人没法尊敬的女人。他从小就看到无数凄惨的下流的事，学过各种手艺，跑过法国许多地方。他千辛万苦的自修历史、哲学、颓废派的诗，可以说无书不读。戏剧、画展、音乐、时下的潮流，可以说无所不知。他对于文学和布尔乔亚思想崇拜得不得了，简直入了迷。他脑子里都是大革命初期使中产阶级如醉如狂的那些模糊而热烈的观念，相信理智是永远不会错的，进步是无穷尽的。古语说得好，活到老学到老，相信幸福不久就会来的，科学是万能的，相信人即是神，而法兰西又是人类的先锋。他反对教会，认为所有的宗教，尤其是基督旧教，都是顽固守旧， 所有的教士都是天生的进步的敌人。社会主义、个人主义、排外主义在他头脑中冲突不已。他精神上是人道主义者，气质上是专制主义者，事实上是无政府主义者。生性高傲，他知道自己缺少教育，所以说话非常谨慎，尽量吸收别人的话，但不愿意请教人家，因为有伤尊严。然而不论他多么聪明伶俐，聪明伶俐终究不能完全补足他教育上的缺陷。他一心想写作，像许多从来没有下过功夫的法国人一样，文字倒颇有风格，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不幸思想很模糊，他把苦心故意写成的东西拿一部分分给他一个崇拜的记者看，被取笑了一场。经过这场羞辱以后，他对谁都不再提他的工作了，但仍继续写作，因为他需要发泄，并且那是他引为骄傲而快乐的事情。他对自己一文不值的哲学思想和文章很满意，以为写得极有力量。至于挺有意思的现实生活的记载，他倒并不重视。他自命为哲学家，想写些社会剧和宣传思想的小说。凡是不能解决的问题，都被他毫不费力地解决了。他到处能发现新大陆，过后又发觉那些新大陆早已由前人发现了，便大失所望，心中很气，几乎要抱怨人家给他上当。为了这个缘故，克里斯朵夫毫不费劲地就跟他接近了，而且还得赶快回避，要不然奥贝待在克里斯朵夫屋里的时间会比待在他自己屋里的时间还要多。他能找到一个艺术家谈谈音乐和戏剧，真是太高兴了。但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克里斯朵夫并不感到同样的高兴，他更喜欢跟一个平民谈谈平民的事儿，那可是奥贝不愿意谈，而且是完全隔膜了的。一层一层地往下去，克里斯朵夫和邻居的关系自然越来越疏远。要他能踏进四楼的公寓，简直需要靠一种神奇的魔术才行。四楼的一边住着两个女人，给年深月久的丧事磨得懵懵懂懂的。35岁的希尔曼太太死了丈夫和女儿之后，跟她年老而虔诚的婆婆杜门不出地住在一起。四楼的另一边住着一个神秘的人物，看不出准确的年纪，大概有50-60岁，带着一个10来岁的小姑娘。她头发都秃了，胡子保养得很好，手长得很细气，说话很温和，举止大方，大家叫她做华莱德先生，说是无政府主义者、革命党、外国人，但说不清是俄罗斯人还是比利时人。其实他是法国北方人，早已不是什么革命党，但还保存着过去的声明，参加过1871年的暴动，判了死刑，不知怎么逃过了。他10多年来走遍了欧洲，在巴黎骚动的时期和以后，在亡命的时期和回来以后，在从前的同志而现在握了政权的人中，在所有的革命党派中，他看到不知多少的丑事，便退出党派，心平气和地守着他的清白，可一无用处的信念。他书看得很多，也写点带点煽动性的书，领导着印度和远东那一带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从事于世界革命，也从事于同样含有世界性而意义比较温和的研究工作。他要创造一种 为普及音乐教育用的新的世界语。他跟公寓里的人都不来往，遇到了，仅仅是挺有礼貌的招呼一下。他对克里斯朵夫倒肯说几句他记载音乐的新方法，但这是克里斯朵夫最不感兴趣的。用什么符号来表示思想，他认为无足轻重，不管是哪一种语言，他都能运用。那位学者可毫不放松，又温和又固执地解释自己的学说。至于他其余的事，克里斯朵夫一点儿都没法知道。所以在楼梯上碰见他的时候，他只注意那个老跟着他去的女孩子。她长着淡黄色的头发，黄眼睛，苍白的脸，血色很不好，侧影很难看，身体很焦，病容满面，没有多大的表情。克里斯朵夫和大家一样，以为她是华德莱的女儿，其实是个孤儿，父母都是工人阶级。华德莱在她四五岁时，父母染疫双亡之后，把她抱养过来的。她对一般贫苦的儿童喜爱到了极点，那简直是她的一种神秘的温情，像凡桑特保尔的一样。因为不信任任何官办的慈善机构，也明白一般慈善团体的内容，所以他的救济事业是独自做的，瞒着别人，觉得另有一种愉快。他学了医，预备帮助人家。有一天他进到街坊的一个工人家里，看见有人病着，便给他们医治。他原来有些医药常识，此后更设法补充。看到儿童受苦，在他是最受不了的。等到他替这些可怜的小生命解除了疾苦，瘦削的脸上重新浮起苍白的笑容，他才愉快极了，心都化开了。这是他尘世的天堂。而平时受他照顾的人给他的麻烦，他也忘了，因为他们难得感激他。克里斯朵夫因为喜欢那女孩子，才得到华德莱一点信任。对孩子的喜爱是他们两个人的共同点。克里斯朵夫每次遇到那个小姑娘，心里总不舒服，觉得她的相貌跟萨皮娜的小女儿有点像。萨皮娜不但是他的初恋对象，他那个昙花一现的影子，那种幽静的风度，至今还藏在克里斯朵夫的心里。所以他很关切这个从来不跑不跳、脸色苍白的女孩子。她不大有声音，也没有年龄相仿的小朋友，老是孤零零的、静悄悄的，玩些没有动作、没有声响的游戏，拿着个玩具的娃娃或者一块木头之类，嘴唇轻轻地动着，自己编些故事。他对人又亲热又冷淡，有点生分和捉摸不定的神气。但他的义父并没有觉察，只知道一味地爱他。其实这种生分的和琢磨不定的神气，便是在我们亲生的儿女身上也不免。克里斯朵夫想把工程师的两个女孩子介绍给他，但埃斯白贤和华德莱两方都客客气气坚决地谢绝了。这些家伙似乎非活埋自己，各自关在笼子里不可，充其量他们只能勉强相助，但个人心中还怕人家疑心是他自己要人帮忙，并且双方的自尊心和困境都不相上下，所以谁也不愿意先有表示。三楼上的大公寓差不多永远空着，房东把它留给自用，可是从来不住的。他以前是个商人，等到财产挣到了预定的数目，就把业务结束了。 一年大部分时间他都不在巴黎，冬天在东南海滨的一个旅馆里避冬，夏天在诺曼底一个海水浴场上避暑，靠利息过日子，不花什么大钱，光看着别人奢华也就满足了自己的欲望，同时也像那些奢华的人一样过着空虚无益的生活。贴邻那个较小的公寓是租给没有孩子的亚诺夫妇的，丈夫年纪在40到45之间，当着中学教员，整天忙着上课、温课、抄写，腾不出时间来写他的博士论文，终于放弃了。比他年轻10岁的妻子人很和气，极度的害羞，两人都很聪明博学，夫妻感情很好，可是他们一个熟人都没有，从来不出去走走。丈夫是因为太忙，妻子是因为太闲，但她是个贤德的女人，竭力压着愁闷，尽量找事儿做，不是看书就是替丈夫预备笔记，誊写笔记，补衣服，做自己的衣服帽子。她很想不时地去看看戏，可是亚诺没有兴趣，晚上她太累了，于是她也就算了。他们俩最大的乐趣是音乐，那是他们极喜欢的。丈夫不会弹琴，妻子会弹而不敢弹。她要是在人前演奏，哪怕是在丈夫面前，也会像初学的小姑娘。但便是这么一点，对他们已经足够了。格鲁克、莫扎特、贝多芬都是他们的朋友，那些音乐家的生平他们连细枝末节都知道，非常同情他们的痛苦。还有一块看些美妙的书也是一桩乐事。亚诺先生颇有思想，但既没空闲也没有勇气把它写下来，发表文章或出书都是太麻烦了，犯不上的，那完全是不必要的虚荣。他认为和他敬爱的思想家相形之下，自己太渺小了。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舍得买书，穷人是最慷慨的，他们自己掏钱来买书，有钱人却以为如果书不能白到手是有失面子的事。亚诺为了买书把所有的钱都花掉了，这是他的弱点，他的脾，他为之很不好意思，常常瞒着太太。可是太太并不埋怨，他也会这样做的，夫妇俩老是有些美妙的计划，准备寄一笔款子去游历意大利，那可永远是梦想了。他们也很明白，笑自己不会积蓄。亚诺太太心极好，非常殷勤，很乐意和埃斯白贤太太来往，可是不敢，因为人家没有表示。至于结识克里斯朵夫，那是夫妇俩求之不得的。克里斯朵夫遥远的乐声早已把他们听得入了迷，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愿意首先发动，以为那是太唐突了。 如果我富有，我会有很多藏书，我会给我这些神灵穿上金色的皮装，在他们面前点亮崇敬的蜡烛，这里掩藏着人类的思想遗产。你愿意和我一起坐下来吗？你能每天抽出一个小时读书吗？如果每周花上7个小时，我就能将你变成一位渊博的学者。 听众朋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